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萧定立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新天地童书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老鼠配猫好味道，呼噜粉。阿熊特别喜欢看动画片《绿团怪的恐怖故事》，这天晚上他一连看了三集，他一边看一边吓得啊大叫，嘿，瑟瑟发抖。摇摇龙在旁边说： 这么害怕还看，赶紧把电脑关掉吧。 可阿熊不答应，他推开摇摇龙，直到三集都看完了才关上电脑。到了睡觉的时候，阿熊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，他翻过来睡不着，翻过去也睡不着，脸朝上还是睡不着，脸朝下还是睡不着。摇摇龙都被他吵醒了，忍不住问： 嘿，我说你睡觉怎么这么吵啊？ 阿熊坐起来说： 我睡不着，脑子里都是绿团怪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 摇摇龙哼了一声说： 哼，我看你是恐怖片看多了，受刺激失眠了。 什么叫做失眠？ 失眠就是整天晚上睡不着觉。 不行啊，如果我睡不着，那绿团怪就会一直在我脑子里跑，那可怎么办？我说摇摇龙，求求你替我想个办法让我睡着吧。 阿熊跑到摇摇龙的床边，使劲地摇晃着他，摇摇龙都有点烦了。 好了好了，让我现在想一想。 摇摇龙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跳下床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摇摇龙就高高兴兴地举着魔棒跑了回来，他让阿熊快躺好，闭上眼睛，然后他在阿熊的眼睛上空挥着魔棒，轻轻地念起了咒语。很快，阿熊就越来越平静，最后轻轻地、轻轻地睡着了。阿熊香香地睡了一整个晚上。早上起来，他很高兴，跑到摇摇龙的床边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他问： 嘿，我说摇摇龙，我的好朋友，你是怎么让我这么快就睡着的呢？ 摇摇龙得意地笑了起来： 我呀，跑到睡觉爱打呼噜的熊爸爸那里，收集了许多的呼噜，然后把响响的呼噜磨成了细细的呼噜粉，撒在了你的眼皮上，于是你就呼呼大睡了呗。 哇，你可真棒啊，摇摇龙，总是有100万个好点子。 阿熊高兴地拍起手来。摇摇龙翻翻眼皮说： 哎，还不是因为你总是有100万个麻烦吗？ 是啊。 阿熊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到了晚上，阿熊又看绿团怪的恐怖故事，摇摇龙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听。 阿熊才不怕呢，反正有呼噜粉。只是今天就算摇摇龙撒了呼噜粉，阿熊还是睡不着。阿熊问， 呼噜粉怎么没有效果了？ 摇摇龙气呼呼地说，这呼噜粉第一次有效果，第二次就失灵了。 啊，没办法，阿熊只好苦恼地躺在枕头上，哈欠连天地，瞪着眼睛，等天亮了。气象角，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，后来他长成了大人。他跟着人家一起种玉米，插水稻，把芝麻磨成小磨香油，在做凉拌豆腐的时候滴上三四滴。他的脸在太阳底下不比别人的更黑，相反，他看起来皮肤很白。可能是因为他爱吃豆腐吧。有一天，这个人的脚突然痒痒起来，是左脚。哎呦，痒啊痒啊痒，拼命的痒。他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的脚好痒啊。 这时候他妈妈正在穿红辣椒，穿好了就一串一串的挂在屋檐底下晒干。妈妈的手揉了一下眼睛，哎呦，眼睛被辣着了，开始不停地流眼泪。她放下针擦眼泪，顾不上听儿子说的话。于是儿子又说了一遍， 妈，我的脚好痒啊。 她的嘴咧得很大，妈妈头也不抬地说， 哎，挠挠就行了。 这时候他的爸爸砍柴回来了，背了一大捆柴，看见他正抱着左脚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， 爸，我的脚好痒啊，有止痒痒的办法吗？ 他爸爸说， 拿起你的鞋子来，对着脚底抽上几下。 爸爸当然是开玩笑的，可是儿子却真的拿起鞋子在自己的左脚上打了几下。哎呀，一点用也没有，他的脚还是痒痒，就这样一直痒痒到这天晚上。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，等雨过天晴，他的脚就再也不痒痒了。他很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一次他的脚痒痒起来，而且又一次是在下雨之前。这次他搬起了他的脚底板，看见脚底下竟然有一幅像乌云一样的图案。乌云好像在脚底下移动，乌云下面是两滴雨滴。他惊叫起来， 哎呦，我的脚是天气预报啊，我这是天气预报脚。 就这样，他开始注意起自己的脚来，隔上几天呢，就看几眼。他的脚真的能预报天气，预报风，预报霜，预报雨，预报雪。不同的天气，脚底的图案也不一样。他妈妈要是想出去晒麦子磨面，就会问他， 你的脚痒痒不痒痒？ 要是痒痒，那恐怕就是要下雨了，可千万不能晒麦子。要是不痒痒，那就没关系了。于是他们家晒的麦子从来没有被雨淋湿过，他下地干活也从来没有赶上过下雨。时间长了，邻居们都跑来问他，有人要出远门来问问下不下雨，有人要播种来问问刮不刮风， 他一个一个告诉别人，一点儿都不烦。有一次啊，他故意在下雨天和一个好看的女孩一起出去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打一把伞，他觉得很幸福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爸爸让他起来去羊圈，把羊圈的门关上。他没来得及穿鞋，就光着脚往外跑，结果一脚踩在了一根刺上。哎呦，好疼！他一瘸一拐地打开灯，想拔掉脚上的刺。一看脚底板，吓了一跳，脚上有风的图案，而且正在变化，变成一个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图案。那明天会是什么天气呢？第二天早上，他早早的起床，打开门一看，这是什么？昨天晚上下雨，下的是水果糖雨，糖果落了满满一地。他和家里养的小狗都乐坏了，可是奇怪，除了院子，外面却一颗糖也没有。邻居家一棵像碗那么粗的树还被风刮倒了。 哎呀，昨天晚上的风可真够大的呀。 他回到自己院子里，把糖收了起来，吃了好几天。他走到哪儿都嚼着糖，咯嘣咯嘣。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他在想，可能是我脚底下那根刺的原因吧，下次可以再试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有一天，爸爸妈妈要到镇上去卖花生。妈妈问， 明天下不下雨呀？ 他早就看过自己的脚，知道明天会下大雨，但是他想再试试那根刺，于是就说，是个大晴天。爸爸妈妈一大早就背着花生米出了门，他关上门，找到了一根针，闭着眼睛往脚上一扎， 哎呦，真疼啊。 再看看脚底上的云和雨的图案，嗖的就消失了，出现了一个没见过的新图案。当外面哗啦哗啦下起雨来的时候，他们家的院子里真的一滴雨也没下。等过了一会儿，他打开门看看院子，哎呀，院子里掉满了香烟。他和爸爸都不吸烟，他就把这些香烟呢，都刨了个坑，埋到了土里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妈妈淋得湿乎乎的回来了，要卖的花生也淋湿了。妈妈生气地说， 哎呀，都是你的气象脚害的。 爸爸说， 哎，真是害人脚，花生淋了雨湿了，肯定要发芽烂掉了，真浪费。 可爸爸妈妈很奇怪地发现，他们家的院子里一点儿也没湿。那天晚上，他心里想着，应该有比糖更好的东西吧。他这样想着，也拿着自己的脚底板看，期待着新的图案。有一次，院子里又下奇怪的东西了，下了一堆大石头，有块大石头砸在大缸上，砸出了一个窟窿，还有块大石头砸在房顶上，砸出了一个更大的窟窿。他吓得都呆了。他的爸爸很生气，找人补缸修房顶，花了不少钱。他妈妈见到人就说， 哎呀，我们家这段时间老出怪事儿，你们家有吗？ 人家当然说没有，人家家又没有个气象角的儿子。他呀，就是不相信总会下石头。结果有一次啊，他拿针扎自己，扎得太厉害，结果都扎出了血。可这次他家的院子里竟然下下来一堆硬币。哎呀，他妈妈倒是很高兴。哎呀，这些钱正好是烂掉的花生米值的钱。他爸爸也数了数说，这是补缸的钱，这是补房子的钱。哎呀，真奇怪。他觉得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脚底板很疼很疼。爸爸妈妈后来都明白了，这些怪事儿都是因为他的脚。爸爸妈妈怕他再做傻事，就把所有的针都藏起来，不让他扎自己的脚。可有一次啊，他还是偷偷地藏了一根针，找机会要扎自己的脚。他扎得一次比一次重，得到的好东西也一次比一次多。时间长了呀，他再也不种玉米，不插水稻，不磨香油做拌豆腐了。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针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扎了非常重的一下，疼得自己昏了过去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脚底板上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了密密麻麻的针眼儿。从这往后，他家的院子里跟别人家的院子里一样，下雨的时候也是到处湿乎乎。他心疼地想，我的脚变成了一只平常的脚。其实他的脚一点儿也不平常，他的脚受了那么多的伤，走路一瘸一拐，一到下雨天就疼得直叫唤。村子里的人都说，哎，你们听，那孩子又在脚疼叫唤了，明天呢肯定下雨。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在幼儿园，一个小男孩对他的老师说， 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孩。 老师听了想逗逗他，就对他说，哦，那是弟弟呀，那还是妹妹呢？小男孩皱着眉头回答老师说， 还没有穿衣服呢，谁认得出来。 呱呱幼儿园里边要进行亲子活动，他的爸爸妈妈都去参加了。在游戏的过程中，呱呱一边拉着爸爸的手，一边拉着漂亮女老师的手，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帮我们一家三口拍张照片好吗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